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孩子视力下降吃什么？ 哎呦哎呦，这可怎么好呀，这闺女啊，视力又下降了，再这么下去小小年纪啊就得戴眼镜了，跟你一样。 是，她跟我一样，这戴眼镜她确实不太方便呢。 就是我看呢，就是遗传。哎，我问你 啊， 你小时候是不是就不怎么注意用眼卫生的？ 我那是刻苦学习学的近视。 就刻苦学习，你得了吧，狡辩。 对，这是抨击我干嘛？这孩子这样咱们得想想办法，那不能让她戴上眼镜。 想什么办法呀，我觉得只能看大夫了。都说那个多接触大自然，老闷在家里强。 是，这是一方面。另外，咱们孩子平常吃那东西也得注意。我听说那个假性近视啊，靠吃东西就能好。 啊，真的假的？ 嗯， 吃什么东西这么神奇？给我也吃吃。 你别着急，你眼睛这水汪汪多亮堂。咱说孩子事儿，这个我也听说，咱问问专家不完了吗？ 得问专家。 嗯。 您好，我是 AI 专家，你们的争论我听到了。其实食补还真的能改善孩子的视力问题。 哦，专家，那 你看 具体都吃什么呀？ 对，您说说，我赶紧给孩子买去。 一些食物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对于保护青少年儿童的视力很重要。虽然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在人体内不能合成，但可通过膳食摄取。 啊，就是以后让孩子多吃韭黄和菜花，少吃绿叶的蔬菜，是吧？你听见了吗，孩子们？ 哎，你说什么，是这么回事吗？ 不对，不是这两样蔬菜。 你看看你， 你 净瞎出主意。 哦，那什么食物当中它含有叶黄素与玉米黄素呢？专家， 蔬菜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含量最高的是熟甘蓝，其次是菠菜、熟芥菜、西兰花、生青椒、胡萝卜。用以上蔬菜换着花样做些美食，常给孩子吃，在一日三餐中保护好视力。 哎，好了，专家，我都记下来了，我明天呢就挂墙上去。 哎，我呀赶紧上菜市场买去。 快点吧。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小时候胖，长大更容易瘦下来吗？相信啊，很多人都觉得小时候胖没有什么危害，认为长大了就会瘦下来。但事实是残酷的，一项长期追踪的研究发现，如果从小就存在肥胖问题，减肥之路就将变得更加困难。一 因为儿童期肥胖的孩子可能已经养成了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比如呢，肥胖的孩子大多更加嗜甜，爱好高油食物，不按时吃饭。同时呢，因为身体笨重，肥胖的孩子相比同龄的正常体重的孩子也更不爱运动。儿童期是培养和塑造饮食习惯的关键期，如果等孩子长大了才开始想怎么能够瘦下来，这可比小时候难多了。最新的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6到17岁的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已经达到了19%，也就是说，6到17岁的孩子当中，每5个里面就有一个小胖墩儿。而在1985年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只有大约1%。社会因素、养育方式等等多种原因，都在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胖，而且呢，不只是胖了一丁点。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预计2030年，中国7到18岁的孩子肥胖率将会达到28%，也就是3个孩子当中可能就有一个存在肥胖问题。秋冬季儿童呼吸道疾病高发，目前呢还伴随着新冠肺炎病毒叠加的因素，今年冬季儿童呼吸疾病的预防更加复杂，因此专家建议，孩子出现鼻塞、打喷嚏、发热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很多病毒在婴幼儿免疫力低下的儿童当中可能引发下呼吸道感染，比如肺炎。呼吸道感染最常见的症状是发热，如果发热患儿病情加重，出现精神萎靡、惊厥、不能进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尽快明确原因。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徐宝平表示，很多的病原体都会用核酸诊断，这种快速的或者是常规的核酸检测能够很快的帮助我们明确呼吸道的病原，明确病原之后需要针对性的治疗。此外，多位权威的儿科专家表示，由于德尔塔变异株、疫苗接种顺序等原因，今年全球儿童感染明显增多，接种疫苗、做好非药物干预手段对于预防感染尤其重要。专家介绍，通过呼吸道感染的病毒有200多种，目前能够通过疫苗干预减少感染的只有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专家还提醒，非药物干预手段十分有效，也就是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等等。虽然孩子依从性比较差，但是在密闭的风险未知的场合之下，也应该给孩子佩戴口罩，同时谨防孩子吞食口罩、触碰口罩后舔手等行为。北京儿艺大型儿童剧《耗子大爷起晚了》，故事讲述的是在北京城的颐和园里，时间就像宁静的昆明湖水一般，似乎已经没有了波澜，只有一首俏皮的歌谣如同落入水中的银杏，留下了淡淡的涟漪。天长了，夜短了，耗子大爷起晚了。盛夏的季节，一个被大伙儿叫做耗子丫丫的女孩被爸爸送来了颐和园，不得不和比自己大了20岁的三哥一起生活一段时间。因为百无聊赖，因为无所适从，更因为在这个满是灵性的颐和园里，丫丫自己的世界陡然变得丰富起来。无处不在的耗子大爷、微服出访的乌龟丞相，还有准备复仇的火海龙王，可是这些大人们是看不见的呀。这一群生活工作在颐和园里的大人们，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个古灵精怪的小女孩呢？他们又呵护、包容、悉心守护着这株野蛮生长的小野花。在这里，一童书写着一段难忘的名叫《长大》的故事。大型儿童剧《耗子大爷起晚了》，演出时间是12月25号、26号，地点在经演民族文化宫大剧院，目前还有最低80元的票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授权儿童舞台剧《葫芦兄弟》。传说葫芦山里关着蝎子精和蛇精，一只穿山甲不小心打穿了山洞，两个妖精逃了出来，从此百姓遭难。穿山甲急忙去告诉了爷爷，只有种出七色葫芦才能够消灭这两个妖精。爷爷种出了红橙黄绿青蓝紫7个大葫芦，却被妖精从如意镜当中窥见，他们摧毁不了这7个葫芦，就把爷爷抓走了。7个葫芦成熟了，相继落地，变成了7个男孩，穿着7种颜色的衣服。他们为了消灭妖精、救出爷爷，一个接一个的去与妖精搏斗。儿童舞台剧《葫芦兄弟》演出时间是2022年1月3号，地点在朝阳剧场，目前还有最低10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如何培养孩子们从小学习科学家优秀的品质和精神？如何为孩子种下科学梦想的这颗种子，树立远大理想？国内首套成体系的原创中国科学家绘本《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带孩子们全面了解竺可桢、钱学森、梁子立、袁隆平等科学家的故事。今天我们邀请绘本作者高文静、插画作者梁慧然、责任编辑王冠中、责任编辑李文科，为大家介绍这套绘本丛书背后的故事。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绘本作者高文静老师。高老师您好。 哎，你好，你好。 嗯，在创作《折纸飞机的男孩》钱学森的故事和《一颗糖丸的奥秘》顾方舟的故事这两部作品的时候，做了哪些前期工作？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那么作为这个作者呢，然后在创作这些绘本，尤其是包括钱学森的故事和顾方舟的故事的时候，首先这个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第一步肯定要查阅很多的文献资料，把这个他们的这种人生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啊，然后一些传奇的故事，尤其是小朋友感兴趣的这些故事呢，能够给他提取出来，然后这个把一些他们人生的这种精华，最打动人的地方呢，然后展现给大家。 嗯， 同时呢，其实还有一些工作，就是说我们还要结合我们现实的情况， 嗯， 做一些实际的调研工作，比如说像这个讲这个糖丸的奥秘的时候呢，然后我记得哈，就是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呢，然后肯定是吃过这个糖丸，在几个月的时候就吃过，但是后来现在可能我听说有的地方已经不用这个糖丸了，为了进一步确认呢，然后我当时也给很多这种。社区服务中心就是小朋友接种疫苗的地方， 嗯嗯， 打电话咨询，就是后来确实接到这个答复呢，就是现在可能这个剂型啊有了改变， 嗯 啊，所以在这个创作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写啊每个小朋友可能都吃过这个糖丸，后来我们也调整了一下，就是说，你看这些糖这是什么呢？然后这个是糖丸，就是其实还要结合现在的一些实际的情况， 对，嗯 嗯，让所有的现在的小朋友，包括。就是可能将来读到这本书的，还目前还没有出生过的这些小朋友，将来都能够，对，都能够这个理解这个故事，或者是能体会到这个故事里面的这种生动性、有趣性， 嗯 啊，那么进一步的把这种科学家的这种精神呢，这种传递到更多的孩子心里，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要在孩子心里要种下科学的种子，让它生根发芽， 对。 嗯， 是，就一切其实前期准备工作就是尽量让我们的数据更准确，包括事例更鲜活，有点像我们的采访的一些活动哈。 嗯， 所以在这个调研的时候，在收集素材的时候，怎么去做取舍？因为毕竟嘛，这样的大科学家一生经历的这个传奇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取舍是一个比较大的、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另外，这些素材搜集上来调研之后。有哪些让您深刻？这是两个问题，咱们先说说取舍的事情，好不好？ 好，好嘞。那个，首先其实就是像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可以从市面上能看到的，就包括钱学森的这种故事已经很多了哈。 嗯。 包括呢，然后也有很多这种研究性的这种文章来讲这种钱学森的他的各种的这种，包括他的一种学术思想啊，然后成长的经历等等，那么怎么样去选取这种更适合小朋友读或者更适合绘本语言的这种素材呢？其实我们也是这个做了一些反复的尝试，尤其是就是说对于一些这种比较这个对孩子来说可能对他更有启示意义的这些，我们选取这些来给个孩子进行展示。比如说在钱学森的时候，我们一本绘本呢，这个我们把比较大的比重放在了他这个年轻的这个从青少年的时候的这种学习上的成长上的对他有比较大的影响的这些事件上啊，比如说我们提到了有一张试卷，前一阵好像在网络上很多平台上都在传说，你看这个钱学森写的字就像这个像印刷体一样的这个试卷，对对，其实我们见到过这张试卷，这张试卷其实不是满分，是96分。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一开始传言说这个试卷老师给了他满分，但是他自己发现错了，又给老师提出来说是96分，然后老师把他扣了这几分。就是说其实呢，就是我 这是实际情况吗？ 这个呢，后来我们又一开始是这么写的。那么在真真正正的下印厂之前，我们又去这个跟钱学森的这种家属啊，然后进行沟通啊，然后后来反复取证，后来说这个故事有可能是传播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对出现错误，所以我们也是这个非常非常紧急的吧，把这个故事就改了，改成就是说他从96分里面他认识到一点点微小的这种不认真啊或者疏忽啊，都可能导致比较。这个就是将来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这种科学的失误，这也 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嘛。 对对，这为什么他将来在后来他开展这种这个我们国家的这种两弹一星研究的时候，然后最提倡就是说大家要这个严谨一丝不苟等等这些，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些方面希望给孩子一些这种更多的一些启示吧，尤其是在孩子学习的过程中，我记得我们去这个有把这个书然后给一些小孩子读的时候，家长就会说你看看，然后你看看他这个写的这个试卷啊，然后你看看他多认真啊，然后就是这样给孩子，如果你能写这么好，将来你也能成为一个大科学家，就是给孩子一些这方面的启示，所以要选取这样的一些故事。其实那么我们都知道啊，钱学森他主要的贡献呢可能是在国家领导两弹一星的这种研究工作，但是呢我们只用了很短的篇幅来讲，那么其实也是因为这些里面涉及到一些国家的一些机密现在没有解密的，另外一些呢还有一些就是对孩子来讲这些语言上啊一些专业的术语啊确实比较难理解或者难懂，那么我们只能是用比较小的篇幅来刻画他们怎么样在一个困难的条件下去开展这个研究工作，两弹一星的研究工作，只能给大家给孩子们一个比较就是主观性的一个这样的认识，让他们去了解这样一个故事，知道咱们国家之前取得这种科学成就是科学家们怎么样的无私奉献，然后这个艰苦付出才这个取得的，就是让孩子们知道这样一些故事，就行了。所以 是一个梗概性的啊， 对对，就没有花更大的篇幅去讲这个他怎么样去研究导弹呀，研究什么就。 一本绘本的这个就是载量确实也不是那么大， 对，这 就是埋种子的作用嘛。 对对对，还是如果孩子们可能有一些他可能对这个故事更感兴趣了，然后他可以去再通过让家长和他一起共读或者进一步查阅资料的这种方式呢，去进一步的去了解什么叫导弹呀，什么叫原子弹呀，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进一步启发孩子们的这种对科学的兴趣。 对对对，确实没有任何一本书能够写进一个人或者一个故事的完全全貌，因为它不是就是一分一秒的把所有事情都要记录下来哈，往往我们要提取那些重要的符合这个书面向读者年龄和认知阶段的内容给他就更好。刚才说的更多的是钱学森的一些故事，顾方舟的一些故事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做取舍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和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那个因为顾老呢，其实他的这个故事其实让很多人都读过的人其实真的是为之动容啊，但是有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非常充分的在一个这个特别言简意赅的绘本里面去呈现。 对， 我记得有一个片段其实挺让我感动的，说明当时他们是怎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去开展研究的，就是有一次他们为了研究这个疫苗要养很多猴子嘛，然后有一次他们那个猴舍里面发生了骚乱，大家这个工作人员都赶过去了，然后顾方舟作为负责人也去了，然后结果发现是什么呢，是因为有一名工作人员实在太饿了，他偷吃了猴子的粮食。 哎呦， 对，是因为人们都吃不饱，但是为了做科学研究得让猴子吃饱，就偷吃猴子的粮食，这个给现在的孩子想可能是不可想象的。 对， 但是呢就是当时顾方舟就哭了，他觉得很对不起大家，就让这个那个时候的云南还这个甚至不通火车，也可能有一些这个可能大学毕业 的 对大学毕业生高材生呢到这个云南去工作，真的是凭着这种一腔热情然后来到这里的。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我们可以饿着，但是猴子不能饿着，因为猴子是做实验用的，这是咱们给孩子这个做孩子们做疫苗这个用的这基本的材料。对，所以就是当时听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我自己都很动容。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家人，可以说顾方舟呢，顾老呢，他基本上是带着全家人到了云南，然后就是当时的时候他把全家人的户口都迁到云南去。我们现在也可能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北京户口它可能带来一系列的从教育上呀，从各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应该说是值得留恋的地方吧。 嗯， 但是他很毅然决然的就把全家的户口迁到了这个云南。 嗯， 而且他的那个时候正好可能处于一些比较特殊的政治时期。 嗯， 他基本上是边来批斗边开展科研究工作、那么他的母亲就是当时在那个在云南去世了。 嗯， 就是在他开展这个研究工作的时候。 嗯， 而且呢还有他的两个孩子，两个大的孩子，就是还有一个小的女儿是在云南出生的，两个儿子，大的儿子基本上都没有接受过比较好的这种正式的教育。 这也是他自己特别感到这个对不起孩子们甚至有点遗憾的地方。对，他在他在年迈的时候有一次回到了云南研究所的时候，第一次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为了这个疫苗然后奉献了一家三代人，献出了一家三代人。 这样的故事会被我们选取在这个绘本里面吗？ 带着全家到云南去，这个可能也是有一点点展现、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刻苦的这个环境中，然后怎么样去从无到有的去建设这个研究所的，提到一点。但是在关于侯社这个故事就没有。因为在真正的研究过程中其实的实际的困难 比这难的多得多。对 对对，特别多。 嗯， 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想呈现给他呈现给孩子们的是希望他能够孩子们能够知道这个科学家们是怎么样去克服困难，去战胜这个病毒的。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的 无限 对现在的这种面对的这种新冠疫情，我们为什么要打疫苗？那么科学家们在这个疫苗生产中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付出了什么。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动员大家这个去广泛的去接受这个免疫的屏障。其实在顾方舟甚至在六七十年前的时候，顾老就给了我们这个答案。 就是这个内容从那么多海量的然后生动的又有教育意义的当中选取来最符合我们小朋友的阅读的这个内容，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哈。那在作为这个文字作者哈，在给小朋友介绍这些伟大的科学家的时候，尤其里面当然避免不了有一些术语出现，怎么能够在言语处理上能够让小朋友能够尽量的无障碍的接受得到？ 这个其实我觉得有这种两方面的这种考虑吧哈。第一个是呢，然后从语言上呢，我们尽量要这个用这种儿童化的语言，就是更多的呢能够用这种孩子们能够接受的这种理解的这种短句啊，或者是用这种更这种适合儿童的这种理解的这种话。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在有一些这个在创作过程中吧，经常也会征求孩子的意见，包括把一些小片段呀读给他听，然后让他给我一些建议。就是不是这个你觉得这个怎么写的怎么样呀，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故事然后吸不吸引人呢，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讨论吧，就是跟孩子。 跟您家小朋友是吧？ 对，跟我们家孩子小朋友还上小学。对，然后小学低年级，所以会跟他有一些这种的讨论。那么同时呢，其实在个客观性的基础上还要兼顾一些趣味性。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比较严谨，希望能够把科学家的这个故事比较客观的讲给孩子们听。希望能够把这个让孩子去理解这个科学家他在当时为什么要这样的决定，或者为什么会有做出这样的行为，得让他设身处地的在这个情景中然后有这样的一种共同，就叫共情吧， 共情 这样。对，共情。所以呢，其实在语言上确实也是我们在一步步的探索，希望能够更多的然后包括现在我们在做的是这种绘本，还有可能更适合小学的高年级和这个中学生读的，还有一些 儿童文学 版。对对，青少版的那些，那么可以适合不同的年龄阶段。 也已经出版了吗？ 这个还没有，我们还在这个推进过程 中。 对，推进过程中。那么 所以 从语言的把握上来说，可能还是坚持这样几个原则吧。就是客观性、趣味性这样的能够相结合。 嗯，明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看资料哈，您正在筹备第三集科学家绘本当中吴良镛先生的这个内容的创作，进展怎么样了？有什么样好的故事可以提前和我们分享分享吗？ 这个其实这个你基本上这个文字创作工作呢，也基本上已经这个完成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在结合着这个绘画的工作来进行文字的调整。 嗯， 也是因为我们是双方一个创作和相互磨合的过程。 是， 对，他这个画家对于这种科学家形象的呈现有他的一套理解，那么我们相互在相互渗透吧，互相这个推进这个工作。 嗯， 确实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然后先卖个关子，可以给 多一点没选进去的素材好不好？ 好，其实有一直是挺想跟小朋友们分享的，就是看书阅读的问题。 嗯， 经常有一些包括同事啊，还有一些这个孩子的家长都会说，哎呦，我们家小朋友不喜欢读书，你给他买了好多书，然后他可能只喜欢看一些漫画或者什么，或者不喜欢读。那么怎么样？其实我们来看看我们原来认识的这些大科学家是怎么读书的哈。 嗯嗯。 然后吴良镛呢，他原来他提到了一个故事，就是他就是上中学的时候，然后他在一个图书馆的馆员家里面寄宿。那么呢，他就看到，然后有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师吧哈，去借书。这个老师怎么借书呢？他就挑了一个扁担。然后扁担两头有一个大，各有一个大箩筐，他每次都要借两箩筐的书走，然后很快就看完了，又回来，然后又借两箩筐的书走。然后吴先生就说，啊，我知道，原来上大学就要先从开始会读书开始。原来读书只有读得多了才能做学问。这是他自己的一点感受吧。 对。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很生动。 就是对，还有一点就是爱，就是科学家的爱国的精神。那么其实他那个吴先生呢，他是其实梁思礼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对他都非常好。然后推荐他呢到美国去学习。当时呢他在美国其实已经小有成绩了。就是当时可以留在美国，然后包括当时现在美国在用的美国通用大厦是当时吴良镛先生参与这个设计的。美国现在还在用这个通用大厦。那么当时呢，其实他在留在美国已经肯定会有很好的发展哈。然后而且他已经在这个建筑学界获了一些奖项。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林徽因先生给他写了一封信。然后他写到，他看到上面的字只有几个字是林先生自己写的。歪歪扭扭的是写的这个速回啊，就是要参与国家建设。然后其他对，然后其他字呢可能还有很长篇的字是林先生口述由其他学生写的。因为那个时候林徽因先生他已经这个就是身体状况不太好了，就是病重嘛。但是呢他还是这个希望吴良镛能够尽快的回国来参与这个国家的建设，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写了几个字是他亲自写的，其他是由他口述让学生写的，让吴先生尽快的回国， 就立刻回国了，认识到了建设祖国的重要。 对，然后吴先生当时其实他也有一些可能踌躇吧，这个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处境，如果是换做我们的话，那么他呢后来就是跟他美国的导师也沟通了一下，然后他还是决定吧，毅然决然的还是回国。回国来这个参与这个国家的建设。所以后来的这个清华的建筑系呢，包括建筑学院，那么它的发展也离不开梁先生、林先生、包括吴先生这样的老一批的这种科学家的他们这种无私的付出。 确实，我们就是通过这样想通过这样一个个伟大的人物的平凡的故事，告诉小朋友们我们应该如何治学，如何做人，如何去热爱养育我们的这片土地，热爱这个国家。我们也特别感谢哈高老师能够接受采访，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这个绘本创作背后的一些故事，很感谢您，谢谢您接受采访，谢谢。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